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宝贝如，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也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了，所以他对这个圈真是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很期待接下来跟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 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贝如一起走过。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位漫画助理无师自通成为产品设计师，仲设计咗可以爬楼梯嘅轮椅，攞埋专利。 但系做生意嘅嘢又点会一帆风顺呢？听下李兆麟同佢嘅投资者陈建清介绍佢哋嘅高科技创业历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4日，政府下周四起为合资格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疫苗。 钟汉林承认分裂国家及洗黑钱罪，押后求情获判刑。 恒地508亿夺中环新海滨用地，创本港历嚟最高地价。 Facebook 将关闭人脸识别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星期四11月4号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政府昨日宣布咧打第三针嘅一啲优先组别，咁包括边啲咧？就系话即系免疫力比较弱嘅人啦，好似一啲癌症啊、器官移植嘅病人，咁就话打完第二针之后咧，都建议你哋最少隔4个礼拜啦，就可以打第三针啦。咁啊，带埋一啲嘅医生嘅证明等等啦。咁另外第二类咧，就系一啲已经打咗两针科兴，并且有高感染嘅风险人士，好似年满60岁嘅长者啦、医护啦、长期病患啦等等嘅。都可以话系喺第二针打完之后咧，隔6个月啊，最少6个月就可以打第三针啦。咁另外咧，同样头先讲到呢啲高风险嘅群组，但系咧系打两针伏必泰啦，够咗18岁嘅人士咧，都建议佢喺第二针之后最少6个月咧可以打第三针。咁政府估计咧优先组别咧就系186万人啊，呢个就寻日嘅公布嚟嘅。听日咧就开始可以预约打针噶啦，最快下个礼拜四咧就可以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医管局辖下嘅选定诊所啦、私家医生嘅诊所等等咧，系4类嘅途径可以打针嘅。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咧？讲到第三针有一啲优先群组可以打嘅，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详情。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肇始局长。头先讲到话，而家预呢啲头先提及嘅优先组别嘅群组啦，186万人啦，咁有啲咩诱因系叫佢哋去打第三针咧？因为而家个本地疫情相对系稳定啲啦，冇一啲好大量嘅或高风险嘅群组啦，或者输入个案亦都未见到话非常之多啦。点样可以吸引佢哋或鼓励佢哋打针？ 其實我想幾方面的，雖然你剛才說本地的疫情就是已經是清零了，但是其實全球的疫情是很反覆的，同埋其實死亡數字和確診數字都是一路上升，這個我們不可以掉以輕心的。在香港來說，即當然那個現在是穩定，但是風險都仍然有，所以如果你說要保護自己的時候，其實就一定是要打疫苗了。尤其是我就提啦，這些你剛才說的那些高危的群組啊、老人家啊，這些呢亦都有證據顯示呢，就話如果是不打針的話呢，如果是染到即係新冠肺炎呢，其實無論是個死亡率啊、那個症啊那些呢，其實呢都會是高啲嘅。我其實昨天在記者會都舉了一個例，好像在新加坡那樣，他其實是80歲以上未接種疫苗那些的患者，死亡率是 18%， 但是與此同時，如果是接種了疫苗，就離世就只是 2%， 這個就 即係大家係睇到嗰個分別。咁所以嗰、那個誘因咧就係、是、第一。就是要令到即是如果真的染到新冠肺炎的时候呢其实呢都是可以保护到自己。无论个死亡率啊个重症啊那个呢又或者是是不是能够会不会是被感染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保护的。那么所以我想即是这个真是对 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同埋我们亦都是即是在而家我们仍然在个疫苗呢都是仲是有足夠的供應的時候呢、第五波又未來呢咁所以呢喺呢個嘅即係空窗期呢其實呢就應該係盡快接種。 嗯，尋日有啲數字提咗出嚟嘅，話優先組別呢啲打第三針嘅群組咧，186万人，咁就話60岁或者以上嘅長者咧，就係、是、當中有92万几人啦。咁我想知道點樣計出嚟嘅呢186万人，分別係有幾多係嗰啲屬於叫做免疫力弱啊，包括癌症啊等等。咁邊啲係叫做醫護長期病患工作環境較高風險？其實條數點樣計出嚟，分別幾多係？ 其實這個呢就即主要都是我們在現在例如好像即醫管局啊、衛生署啊，以至到是我們現在看回我們60歲以上的人士、有多少是打了什麼疫苗啊，那些呢我們呢是即圍回那條數的。當然醫護人員和參與抗疫工作的人員我們大概都會知道的，香港的醫護人員例如好像醫管局啊、衛生署啊，以至到是在檢疫中心做事啊等等這些。咁高工作環境有較高暴露風險，咁呢個亦都係例如好似話喺跨境運輸啊、管制站啊、港口啊、機場啊嗰啲人員咧，就係、是、一個有較高暴露風險嘅人。咁呢個亦都係嗰條數咧，亦都計到嘅喺唔同嘅口岸啊、機場啊咁樣。咁至於特定群組或者係有啲免疫力弱嗰啲咧，咁而家我哋例如喺醫管局，咁大部分嘅人士都會有。会去睇医管局，咁当然有啲系部分系睇私家医生，咁呢个有都有10几万嘅，咁而长期病患呢个亦都系呢个数，例如医管局亦都系好容易啊，俾到我哋有40几万，咁所以我哋加埋晒就大概系180几万咁样咯。 因为就咁睇就话而家剩翻170万剂左右啦嘅伏必泰疫苗啊嘛，咁啊优先群组就186万，就咁睇个数字上面170对186。即是就咁嗰个万啦，170万对186万，都似乎系个伏必泰疫苗未必够咁。咁虽然见到政府有解释嘅，即系可能有啲优先群组咧要隔6个月之后先至系即系够打第三针嗰个资格啦，所以未必真系即刻要打晒嘅咁。咁但系个问题系，你170万嘅伏必泰同时系要提供埋俾啲而家未打第一、第二针嘅人士噶嘛？咁其实仲鼓唔鼓励佢哋去打伏必泰嘅咧？呢段时间未打针嗰啲人，你哋条数系咪根本都唔？够冚优先群组，又同时又要俾埋第一、第二针未打嘅人咧。 我谂喺供应上边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嘅。嗱、我谂第一咧就系话，如果我哋而家打第三针嘅呢啲嘅即系特别嘅优先群组咧，佢去拣打伏必泰或者系拣打科兴咧，其实系可以有自由选择。咁我谂呢个系第一啦。当然我哋都会睇住嗰个用量系点。第二咧就係而家嗰個嘅即係有現有嘅我哋有嘅疫苗嗰、那個供應或者嗰個數咧，其實咧就大家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咧一方面就係、是、好似你剛才咁講啦，其實每人都要有隔一個時間去打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會睇住條數。第二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覺得係去到一個位咧，我哋係有即係開始係用得好多啊或者係。有一個情況，我哋一路都會睇住係咪需要再去採購啊咁。咁呢啲咧，其實我哋一路都會去密切監察。咁大家唔需要擔心話啊其實去到咧就係、是、大家想打某一隻疫苗咧係會唔夠。暫時我哋覺得而家現時我哋同即係藥廠嘅聯繫啊，嗰、那個供應啊，應該咧都係可以足夠嘅。 咁確實有幾多人係未夠6个月係未合資格？ 即係隔到第二同第三針嗰個期夠長係打嘅，有冇條數嘅呢、這個？ 我而家冇呢一條數喺度，咁但係咧就亦都要睇個人意願啦，係咪？因為一方面我哋就算話有一條數話中間有邊啲係隔幾多時間，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即係呢啲人咧，佢係咪會都係會即係出嚟打咁樣？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整個嗰、那個數目咧，就最緊要係我哋一路監察住啦，因為都係有一個互動嘅。 而家我見你哋尋日都講啦，就話即係如果有需要啦，會再同藥廠去傾，去即係去溝通點樣去補救呢一啲，即係補買呢一啲嘅疫苗啦。咁其實係傾咗未？有冇初步任何傾過？使唔使未雨綢繆咁樣咧？又其實 唔係，我哋一路都係未雨綢繆嘅，一路都係同藥廠大家係即係有共識，即係大家知道而家我哋如果係一路喺採購嗰個整體嘅情況底下，而家暫時我哋就覺得冇問題，但係同藥廠溝通亦都係冇問題嘅，我哋一路都有大家即係有個共識嘅。 因為睇翻全世界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好多國家已經開始緊打緊第三針啦，美國啊、以色列啊、新加坡啊等等，咁見到即係甚至美國而家都批准咗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咧係打疫苗嘅，咁即係相信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伏必泰可能喺全球嗰個嘅大家個需求都會大增，咁而家仲似乎係未開始因為第三針而想再加購一啲嘅疫苗。我听落系，咁会唔会太迟咧？会唔会到大家都争嘅时候就？ 我谂我哋正如我刚才所讲咧，我一定会监察住即系整体嘅情况。即系我哋用无论系伏必泰或者系科兴嘅情况，然之后咧就系、是去即系采购有足够嘅疫苗。咁所以呢个就大家对于。我哋有冇足夠嘅疫苗呢？就即係大家唔需要擔心，最主要呢就係、請即係大家，尤其是係市民係呢啲比較即係優先嘅群組啦，我剛才所提及嘅優先嘅群組呢，就都盡快喺我哋今個禮拜五呢就可以係去預約啦，然之後呢就下個禮拜四呢就可以開打，咁大家可以盡快去打先。 我見有疫苗中心負責人啦，咁佢哋都預計其實出年一二月先係第三針嘅高峰期喎，咁其實點解會咁樣計返呢？即係其實睇返呢五月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即係疫苗接種嘅高峰期開始啦，去到九月嘅時候就相對跌翻落嚟啦。咁啊，計翻六個月相隔，就可能真係去到出年先至係打第三針比較適合嘅人會多啲嗰個高峰期嘅。咁但係咧，而家見到個問題就係、是、見到政府都話即係疫苗接種中心啦，即係去到出年都會由21間減到係單位數字啦。咁呢個係咪真係便利啲人打第三針嘅做法咧？或者你自己評估有冇話即係係幾時先係打第三針嘅高峰期咧？又？ 我諗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嘅同事咧，都係會好仔細咁咧，係即係一路計住咧，我哋係每一個疫苗接種中心，佢哋每一日係能夠打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量咧係幾多，然之後咧，我哋大致即係有幾多人係需要打第三針。咁我諗呢啲咧喺我哋個計算咧，全部都係。喺成個計劃，即係話啊，我哋去幾時咧會去減啊？咁呢一啲咧就有計算在內嘅。咁同埋大家留意啦，即係我哋雖然係疫苗接種中心嗰啲咧，因為而家嗰個即係每日打針嗰個量咧，其實都係唔多嘅。咁所以咧，亦都好早嘅時候咧，我諗亦都有提過咧，我哋都會大概。在年尾度咧，我哋都會將嗰個數目咧減。但係大家留意咧，我哋其實喺減疫苗接種中心之餘咧，其實我哋係會更加便利大家，因為大家留意到我哋有好多落區嘅打針啊，我哋有好多而家喺醫管局嘅。專科門診嗰度咧，亦都係有去打針。咁琴日亦都宣布咗有七間，而家亦都係加到係九間。咁所以喺嗰度咧，亦都係嗰個接種啊市民咧，我自己都去過幾次，就係、是、覺得好方便嘅。所以我哋就盡量咧係一啲更加便捷，即、就、係、是、令到市民覺得更加便捷嘅地方嗰度咧去加。咁而即係只係一個整體嘅調整，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話啊，到時冇。地方打啊，咁样。 專家咧，我見佢哋都有提過話，年滿十八歲啦，打科興打咗第即係打曬兩針嘅人咧，都應該要打第三針嘅。咁其實有冇評估，即係而家優先群組之後啦，幾時會開放俾其他人去打第三針啊？ 我想现在第一阶段呢就是都会被一些优先群组打了先。咁、然之后呢我们都会一路监察住个情况，然之后睇一睇呢是适时会就再即係开放啦，俾大家。咁亦呢一个亦都如果打科兴呢，因为我哋有成千几个私家医生呢都系打科兴嘅。咁嗰个亦都系唔需要担心囉，因为嗰度亦都系会有即係足够嘅地点呢系可以呢系即係打针。 嗯，但私家医生有冇得打伏必泰呀而家？ 而家暫時咧係冇嘅嚇，咁但係我哋亦都因為伏必泰嗰個嘅儲存嗰個温度嗰度咧，其實都調整咗，所以咧就會我哋而家亦都係研究緊咧，係咪可以喺一啲即係私營嘅地方嗰度咧，係可以即係打到伏必泰。咁呢個我哋會一路循住呢個方向去處理嘅。 嗯，因為第三針我見你哋都即係雖然話市民可以自由選擇啦，咁但係都覺得就話伏必泰嗰個嘅效果或者抗體個水平會多啲啊嘛，所以我就喺度諗緊，你其中一個途徑就係話家诊所都可以系预约打第三针嘅，咁究竟系咪有伏必泰咧？如果系嘅话，有几时咧？咁， 我谂而家就系我哋系即系研究紧喺一啲即系私营机构嗰度咧，就系、是、去打伏必泰嘅。咁我谂呢个系暂时冇一个时间表，但系我哋都系已经系开展咗呢、這个即系、就是、研究同佢哋去。在整體嗰、那個即係運作啊，如果真係打嘅時候係會係點樣啊？嗰度咧已經係即係進行緊一個商討嘅。 係咪可能傾有啲診所有啲即係本身打緊科興，有啲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埋伏必泰，係咪可能會出現啲硬件上夠唔夠儲存啊，或者人手一啲行政問題咁啊？ 我諗例如係嗰個儲存量啊，以至到係佢而家打緊啲咩針啊，同埋咧佢係將來如果係佢打伏必泰，與此同時係咪淨係打伏必泰啊，定係話伏必泰科興都會有啊，流感針都會有、啊。我諗呢啲其實都要同即係個別嘅即係私營嘅機構咧，大家商討。而家正就係喺度睇緊嗰個整體個情況係點樣。 隨住打第三針的人多了，會不會都叫做多些條件，或者叫做傾談判的籌碼，即是跟內地通關那裡傾可以好一點？ 我想那個是另外一樣東西啦。一方面我們就在打這個即新冠疫苗呢，其實我們一定在香港都要推進的。正如 我所說，我們都是現在是一個即係一個清零嘅狀態，咁我哋要維持呢個狀態咧，亦都唔知道咧係咪會有第五波會來臨啦嚇。咁啊，冬天亦都係即係特別係我哋都係需要作更多嘅準備嘅。咁所以就我諗市民咧都必須咧打咗流感針，打咗流感針，與同埋咧就如果未打呢個新冠肺炎嘅疫苗咧，就都要打咧嚟保護自己。咁我諗呢個就係第一，大家保護咗自己先嚇。咁、至於你話啊，通關係另外一樣嘢，我哋咧其實就嗰、那個即係進展咧，大家即係商討啊，同埋我哋喺嗰個即係唔同嘅防疫抗疫措施嗰度，大家交換意見咧，其實都係那個商討都是很有建設性和順利的。 有一個我都想問一下局長，因為看到南華早報昨天就引述消息就提到說香港國際機場將會分隔管理來往內地和其他地點的旅客，分開處理來自這兩類地區的航班，而他們的航空人員也都是不會混合執勤的。看到食衛局昨天有個回覆說，政府正根據風險評估檢視旅客抵港和離港的安排，包括可能進一步分隔不同風險的旅客。其實講緊進一步分隔不同風險的旅客的意思是包括啲咩？係咪就係講話頭先南華早報講嗰、那個就係、是、機場分開不同的旅客？ 其實在機場那度咧，其實不嬲咧，我哋都係覺得從一個外防輸入的角度咧，都是一個即係比較高風險的地區的、因為外邊咧即係喺世界各地咧，其實嗰、那個即係確診嘅個案咧係好多啦。同埋咧喺我哋機場，尤其是我哋做嗰個檢測代行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而家嘅確診個案咧，差唔多有一半咧，都係喺我哋機場嗰度咧係去即係驗到出嚟嘅嚇。咁所以咧喺機場咧要作一啲有效的分隔，同埋咧係在感染控制措施方面咧，每一個流程咧要做得

为合资格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疫苗。 钟汉林承认分裂国家及洗黑钱罪，押后求情和判刑。 恒地508亿夺中环新海滨用地，创本港历嚟最高地价。 Facebook 将关闭人脸识别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有即系打第三针咧嘅优先群组，究竟系边啲啦？咁免疫力弱嘅人士啦，就话要相隔第二针咧，最少4个礼拜嘅第三针嚟讲。咁另外咧，讲到话已经打咗两针科兴，并且有较高感染风险嘅人士咧，同埋一啲打咗伏必泰两支啦，年满18岁啦，一啲叫较高风险嘅群组咧，都系同第二针咧要相隔最少6个月咧，先至好打第三针嘅一啲咁嘅建议。咁另外咧喺接种安排啦，11月5号即系听日咧就可以开始预约噶咯，预约可以系去到疫苗接种计划嘅网站嗰度去预约啦，咁可以预约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或者医管局选定嘅诊所嗰度打针嘅咁。另外仲有方法嘅，咁就系咧系公立医院嘅病人同埋访客咧都可以喺9间嘅医院疫苗接种站咧系即场打。这个的伏必泰等等的。整个安排点呢，人手上面安排又如何呢，请来医管局的代表跟我们谈。有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括弧质素及标准刘家宪医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 早晨刘家宪医生，讲下现在医管局帮手打第三针各方面的安排是怎样 的。其实我们现在医管局呢就着重地帮手打第三针呢，就是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特别的组别，就是免疫力弱嘅病人，咁啊，免疫力弱嘅病人咧，咁我哋通常就分咗做几个组别啦。第一个就系佢有接受紧治疗中嘅癌症病人啦。第二咧就佢接受过器官移植嘅。第三咧就系佢系有啲免疫一啲缺陷嘅病患者啦。第四咧就系艾滋病嘅感染者啦。第五咧就系使用紧一啲免疫抑制药物嘅病人。咁呢啲病人呢就大部分呢都喺我哋医管局嗰度复诊嘅。咁所以我哋呢都想可以早啲通知佢哋，佢哋係属于呢一个群组，而呢佢哋可以去打第三针。当然啦，如果佢係第一针或者第二针都未打嘅话呢，我哋都想藉住今次呢去呼吁佢哋，佢哋其实係属于免疫力弱嘅病人呢，当佢哋感染新冠病毒病嘅时候呢，其實他們那個出現的併發症啊，甚至死亡率呢都是高很多的，所以呢希望他們用這個今次的機會呢去打回他們未打的針啦。如果打了兩針的，希望在28日之後呢盡快打完第三針。 有沒有計過這一班免疫力弱的人，剛才提到說有些癌症病人、有些器官移植過的病人等等，是有多少呢？還有你們安排上面會不會都讓他們早點回來覆診，早點打第三針呢？ 我哋根據我哋醫管局嘅醫療記錄同埋個資料咧，我哋估計啦，就大約係9-10万個病人左右啦，咁我哋而家暫時咧就分咗做幾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如果佢喺短期之內係會翻嚟我哋復診，甚至乎咧佢哋係有啲病人咧都會經常翻嚟治療嘅，譬如一啲癌症嘅病人啦。一啲洗血嘅病人啦，咁咧，咁佢哋其實每一次見到醫生咧，佢哋都可以問醫生攞嗰張證明書，就佢哋可以拎住呢張證明書咧，就喺第二針嘅28日之後，去即刻打呢個第三針嘅。好啦，咁有部分嘅病人咧，我哋佢又未咁快復診啊，咁我哋咧就嚟陸陸續續咧，就根據翻我哋嘅記錄咧，去揀翻佢哋出嚟。跟住咧，我哋會寄信俾佢，通知佢咧，佢屬於我哋免疫力弱嘅病人嘅組別。希望佢哋最好即係打咗兩針啦，咁就拎住呢封信咧，就去打我哋嘅第三針。如果真係佢收到信，但係佢一針都未打嘅，咁都希望鼓勵佢咧。盡快去打翻呢一針或者兩針啦， 因為可能免疫力弱嘅人都會擔心打第三針會唔會有啲副作用等等噶嘛，係咪復診嗰陣都會同佢哋做埋呢啲評估嘅？ 嗱，如果打過第一針或者第二針嘅話咧，其實佢哋接受咗 接受到啦，或者其實少少副作用可能都會有嘅，即係普通我哋成即係冇病嘅病人都會有啦。咁但係已經打咗第一針、第二針嘅話，其實打第三針咧都非常非常安全嘅，都不用太擔心。所以我哋希望啦，即係點解佢哋同其他群組唔同，你會見到佢哋係28日之後已經可以打第三針咧，正正就因為佢哋嘅免疫力好弱啊。頭兩針咧未必幫佢哋起到佢哋嗰啲抗體啊或者免疫力，所以佢哋要喺28日之後咧盡快打埋第三針咧，先至叫做完成咗成個嘅疫苗接種嘅疫苗嘅接種咯嚇。 覆診嚟講可能去到唔同嘅醫院噶嘛，但我見而家你哋係提供呢個打針嘅疫苗接種站咧喺9間醫院做係咪？ 暫時我哋就會喺9間嘅醫院有個疫苗接種站啦。咁其實都好多。大嘅醫院都有㗎，我哋喺瑪麗醫院啊、伊麗莎白醫院啊、屯門醫院啊、東區醫院啊、將軍澳醫院啊、明愛醫院啊、威爾斯親王醫院啊咁樣。咁聽日咧喺北區同埋博愛都會有，所以咧基本上好多時我哋呢啲免疫力弱嘅病人咧，佢都覆診都會去啲大嘅醫院多嘅，因為嗰啲大嘅專科喺嗰度咧，咁都好方便到佢哋嘅。直情咧就可以去埋我哋嗰啲接種站咧，醫院嘅接種站咧做埋接種添嘅嚇。 有冇啲長期病患者或者啲免疫力弱人士咧，會唔會都會諗打第三針咧？你嘅諗法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對於醫管局啱啱提到一啲嘅安排，你係點睇咧？1872311。嗱，另外都想問一下劉家憲醫生啦，就係頭先都提到話醫院嗰啲嘅接種疫苗嘅站啦，咁其實就唔係淨係俾一啲覆診嘅病人，我見訪客都可以去打嘅。而家呢啲接種站嗰個嘅即係打針嗰個飽和程度啊，去到點嘅咧？會唔會加埋第三針，又有一啲覆診嘅病人，又有一啲訪客嚟講，你哋成個供應打針嗰、那個夠唔夠嘅咧？即係夠唔夠人手啊？夠唔夠場地啊？夠唔夠咁多時間係應付咁多人想打嘅咧？又 暫時要講咧，我哋每一個疫苗接種站咧，嗰、那個配額都相當充足嘅嚇。咁亦都你知道其實喺十月啦開始啊，其實打香港打針嘅病人咧，即慢慢少啊。咁我哋都見到咧，而家嗰個配額咧係完全足夠咧，應付我哋嚟緊嘅見到嘅情況。當然啦，如果真係見到好踴躍嘅甚至乎有啲都未打第一針嘅病人都開始出嚟打嘅，咁我哋就會因據住咧同翻疫苗接種站嘅營運嗰個團體咧去傾一傾啊，需唔需要加多啲打針嘅位啊？甚至乎有冇啲咩我哋咧係可以協助啊，令到嗰個件事咧更加方便到市民，就唔會話因為佢哋打唔到啊咁嘅情況嚇、所以唔使擔心，我哋係絕對鼓勵咧我哋嘅需要嘅病人或者甚至乎訪客，佢哋嚟到我哋醫院，我哋嘅接種站咧佢。需要打咧，我哋一定會安排俾佢哋嘅。 每日而家有幾多人喺公立醫院呢啲接種站嗰度打噶？有冇呢啲數字？ 暫時我就冇乜好實際上嘅數字咧，不過我見到嘅都未用曬我哋啲配額嘅。 Okay. 我想知咧，而家嗰啲喺接種站嗰啲工作人員咧，係咪都係公立醫院啲醫護嚟噶？會唔會扯走啲人手啊？我就咁諗咋。 哦，唔會嘅，因為嗰啲接種站咧，我哋係有出邊嘅一啲營運商咧，佢哋一啲醫療團體嚟嘅。咁佢哋營運咧，佢哋就會用翻一啲佢哋自己嘅員工啦，或者係一啲佢哋用出邊一啲員工幫手嘅。咁我對於我哋而家我哋醫管局工作嘅人手咧，就冇乜大影響嘅嚇。 你哋之前咧有個叫普通科門診嘅定期覆診病人咧，有一個評估服務咧，就評估下佢哋係咪適合打疫苗啊，咁等佢哋從而即係易啲作一個決定啦。咁呢個會唔會人手方面會增加咧？隨住第三針嘅即係一啲安排都出現咗嘅時候， 嗱，我諗你都見到啦，第三針嗰個都係講緊打咗一針或者兩針嘅市民啦。其實佢哋如果打咗一針兩針咧，我估佢哋之前亦都做咗一啲佢哋覺得需要做嘅評估啦，甚至乎已經做咗評估咧。咁所以因為打第三針做評估嘅機會咧，其實就唔大嘅嚇。咁所以但不即係雖然咁講啦，咁但係咧，如果病人真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呢啲服務係繼續嘅，即係話我哋可以繼續去翻佢哋嗰啲普通科門診啊，甚至乎佢哋覆診嘅時候咧，都可以問醫生一啲意見。咁反而咧，我哋都想呼籲一下咧，嗱，第三針當然係需要啦，加強我哋嘅免疫力啊，令到我哋對抗我哋嘅病毒啊咁樣。但係如果佢真係連第一針都未打嘅， 仲考慮緊嘅，其實真係唔好猶豫啦。喺呢個時候見到全世界嗰個爆發咁犀利咧，我哋應該盡早做好我哋嘅準備嚇、 嗯 啊。就算你係第一唔係高危嘅啊我哋見到佢係免疫力弱嘅，希望佢都盡快打翻應該一針兩針甚至乎三針咯嚇。 嗯而家今次就話打咗兩針，無論科興又好啦，伏必泰又好啦，一啲叫做高風險嘅群組咧，都係可以優先打第三針，包括醫護。其實醫護係咪都全部打曬針嘅？嗰、那個接種率係點嘅？打兩針嘅接種率？ 嗱，我哋醫護打兩針嘅接種率非常滿意嘅，我哋都覺得嗱、嗯，整體嚟講啦，我哋醫管局咧就96% 啊，96%嘅員工咧打咗兩針嘅啦嚇。 嗯 咁啊，醫生就96%啦，護士咧甚至乎到97%添，所以接種率都非常非常之高。咁我哋而家就陸續啦，都安排緊佢哋打我哋嘅第三針嚇，增強佢翻嘅免疫力啦。因為佢哋我哋相信佢哋都係屬於較高風險嘅一群咯嚇。 有冇啲咩特別安排同埋估計佢哋嘅反應會點咧？因為可能都要抽啲工時出嚟打第三針噶嘛，同埋會唔會有疫苗假期噶第三針？ 我哋而家當然啦，喺工作上我哋一定會配合嘅，即係等於打第二針嘅第一、第二針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同翻員工去傾嘅，翻工嘅時間、放工嘅時間點樣安排？每一，因為我哋翻工有時都係翻一啲叫做輪間制啊咁樣咧，咁點樣令到翻工同埋放工同埋啲同事佢哋嗰個安排咧方便佢哋去打嘅。咁至於我哋嗰啲安排假期啊等等咧，我哋會跟翻政府嘅安排嘅。咁我哋一路會睇翻政府佢哋嘅做法咧，咁我哋一定會沿住翻嗰個做法嘅嚇。 即係會有定冇啊？即係打第三針，好似因為政府好似而家冇好清晰講第三針有冇疫苗假期嘅，你哋安排 都係循翻住呢個方向先，即係睇翻住政府嗰個發展啊。因為我哋都始終都係一個公營機構啦，咁我哋都要配合翻整體嗰個發展嘅嚇。 嗯另外咧就見到呢排都唔少一啲政府嘅地方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啦，入去嘅時候，咁啊醫院咧，公立醫院咧都係其中一個係要用到安心出行入去嘅。咁啊，除咗一啲豁免人士啦，咁見到個報道咧就提到一啲傷者啊，就話佢哋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咧，即係啲保安員都唔知係咪真係要掃咗安心出行之後先俾佢入去啊？咁就話冇一啲好清晰嘅指引啊，院方方面你哋而家嗰個瞭解到嘅情況係點？有冇啲唔清晰嘅地方咧？即係針對一啲譬如急症室嘅傷者，有冇啲特別酌情嘅處理咧？喺用安心出行方面， 我諗我哋第一就即係配合政府啦，喺我哋嘅住所裏邊啦，即係入我哋嘅。醫院啦、啊，咁我哋都係用安心出行啦。但我哋都會同咗前線講咗咧，喺即係我哋會多啲嘅彈性嘅，例如即係病人佢好急，或者一啲年老嘅病人佢需要人幫助，咁我哋咧都唔會話一定要掃咗先至做嘅。就是頭先講嗰啲一啲急嘅嘢咧，我哋永遠都係病人嘅病啦，或者病人嘅利益行先嘅。咁佢哋做咗救咗佢，或者做咗一啲治療之後咧，咁我哋先至再諗翻係咪需要再掃翻啊咁樣。我就如果我哋都多多同前線去解釋呢樣嘢啦嚇，始終我哋係一個即係對人嘅行業啦嚇，咁明白嘅。我哋安心出行其實都係保護我哋即係市民，即係感染咗之後嗰個追蹤但係真係如果有病啊好急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話即係好硬邦邦咁樣去一定要做咗先得噶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劉家憲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家憲醫生咧就係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括弧質素及標準。咁另外頭先都提到啦，聽日開始可以預約打針啦。下個禮拜四起咧，就可以去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醫管局核下選定嘅診所啦、私家醫生等都可以係打到針咯。講到私家醫生啦，而家嗰個嘅打針情況係點嘅咧？即係如果要打埋伏必泰，成個流程會唔會複雜咗咧？咁等等唔同嘅情況，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玲，早晨。 早晨，我係私家醫生。 係早晨，梁國玲。系，梁国玲想问一下，因为先问咧，因为而家你哋都仲系营运紧将军澳嗰个嘅体育馆做一个嘅接种中心噶嘛？你哋先了解一下呢一个先，而家嗰个嘅每日嗰个接种嘅情况系点啊？或者因为而家再多埋第三针嘅人咧嚟打嘅话，你哋成个人手安排嗰个应付量系如何咧？ 目前咧，我哋每日就跌到系几百针一日嘅啫。 我哋个总共嘅政府希望我哋做得到嘅 capacity 系超过3000一日嘅，即系我哋硬件系处理到呢件事。软件嘅话咧，就多啲嚟，我哋就揾多啲人翻嚟抹啲手。咁咧就以前已经喺高峰嘅时候见过，我哋能够应付呢件事噶啦。咁所以我哋讲紧好多倍数嘅工作能力系可以预备随时投产嘅。咁未来仲有两个月咧，我哋先至话将军澳嗰个疫苗中心系即系呢一个合约系告一段落。咁所以我相信我哋能够应付得到社会个需要嘅。 有冇话即系而家见到啲市民通常都系预约先啦，定系都系即场入嚟？因为你哋有名额就可以唔使预约都可以打针噶嘛？而家个情况 都系预约多嘅，佢哋都系会有计划噶。 OK，我见今次啦第三针啦，有啲嘅即系中心嘅负责人都提到，因为嚟紧话12月底之后咧就会一啲嘅接种中心咧会减少个数目，咁政府就话可能会去到单位数啦。咁但系有啲嘅中心营运者都话啊，可能系。过咗去到出年咧，反而先系打第三针嘅高峰期，因为计翻条数咧，你要隔6个月啊嘛。咁你自己有冇一个类似嘅评估？即系打第三针嘅高峰期系几时咧？会唔会闩咗个中心，反而啲人先至想打第三针嗰个需求先至多咧？咁 嗱，我一路最近定心分析咧，就同个社会全个社会一齐做嘢嘅时候咧，通常都静一轮，跟住就突然间多一轮。然后剩翻，又等第二轮嘅多咁样出现嘅。其实我哋系能够尽量做咧，就系、鼓励社会咧系早啲出嚟嘅啫。咁但系咧就要靠市民自己嗰个动员嘅。咁所以咧我就唔尝试估计几时会出现多人。咁亦都会话我哋嘅社会资源咧唔能够偏喺一边。譬如话我哋嗰阵时经疫情好夸张，咁所以咧我哋全部体育馆亦都。因为大多数人都冇打到针，体育馆根本用唔着咧，所以用咗嚟做打针系合理。但系而家随住越嚟越多人打咗针咧，冇理由我哋仲占用一个社会资源。可能咁听完之后咧，政府炒咗我个中心都唔定啦。咁但系呢个都系社会我应该讲嘅诚实说话，我哋要攞个平衡嘅。咁至于日后点样做咧，香港人系灵活嘅，我哋医护亦都系香港人，我相信我哋总有办法解决。 OK， 另外我想问呢个问题，因为寻日政府都提到话，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嘅市民啦，如果有特殊原因咧，都系可以咧系需要如果有特殊原因需要打第三针嘅时候咧，例如短期之内咧系要去一啲海外高感染风险嘅地区咧，可以带埋啲机票啊，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咁，亦都话会视乎个别情况酌情处理嘅。你有冇收到类似呢一啲嘅安排嘅通知，或者你哋点样处理咧？系点样酌情处理？系咪一睇到有呢啲？机票系点样判断边啲系高风险，定点样先至决定俾佢哋系咪打第三针咧？ 我哋会鼓励市民系跟翻原本嘅针嚟到打，但系咧我哋好尊重市民嘅意欲，因为反正第三针咧嗰个科学嘅根据，即系去支持两边嘅讲法，即系我哋一般讲抽针还是唔抽针咧，都有佢个理由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就会尊重市民嘅意愿系最优先噶。 所以都系睇翻佢哋，即系如果佢哋想，又有一啲相关嘅证明，基本上都俾噶啦，系咪咁？ 我自己嘅中心就实俾啦。 OK， 好啊。另外我想问咧，因为我见政府都话研究紧咧，安排有能力啦、有兴趣嘅私家医疗机构咧，做一个嘅接种服务，即系。相信就係講，而家都其中一個渠道啦，就話啲私人診所咧都可以打到針嘅。咁你點睇呢個發展方向？即係你哋作為其中一個即係醫療集團嘅營運嘅中心啦。咁其實喺一啲私家診所去譬如打伏必泰嘅有啲乜嘢條件會難啲，或者硬件上面又要點樣配合咧？ 嗱，首先咧，我哋係會積極支持呢啲所有服務社會嘅嘢。譬如我哋已经喺医管局旗下嘅医院咧，我哋系有注射站，我哋已经提供紧呢个服务嘅。咁另外咧就系我哋都会好积极去做呢个社区里边流动嘅疫苗接种服务，我哋都有兴趣参与。咁去我哋嘅诊所里边打咧，我哋都积极系考虑紧呢个可能性，甚至我哋希望咧就系将个规模再做得大啲。嗱，而事实上咧就打伏必泰咧要嘅地方人手全部都系。多少少，最主要是稀释啲针嘅时候，你真係有少少工序要做。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用一个狭小嘅空间去做。科兴呢我哋已经打緊㗎啦，我哋好想社会即係市民可以随时嚟打嘅。咁但係呢伏必泰呢我哋都要一啲编排。我哋可能会编配一啲比较阔落啲嘅空间 嚟到做呢件事，希望係服務到個社會嘅。 但呢間診所我喺度諗啦，又可以打科興啦，而家有啲流感針啦，又要再打埋伏必泰啦，其實係咪處理到嘅咧？行政上面， 政府會想我哋一個診所淨係打一隻針， 嗯， 就避免有一個嫌疑咧，係容易搞錯。 嗯， 咁就我哋都會從善如流跟呢樣嘢。我哋而家諗緊係會唔會揾啲闊落啲嘅地方蓋建一啲打伏必泰嘅場所？ 係。例如咧，即系唔系喺原本一间诊所，点样阔落啲嘅地方？ 我哋呢度集团嘅社会使命就系开诊所啊嘛， 即系开嗰间新嘅 专系，佢咪开咯？ 即系开嗰间新嘅专系嚟用嚟打针噶嘛？ 开一间或者系多过一间啦，這个我哋积极考虑之中，我都叫紧我啲经理咧系筹备紧呢件事。 嗯，另外我就想问啦，因为而家有啲譬如医院打针又系一啲医疗机构做，诊所又会帮手打伏必泰啦。另外你哋仲有呢啲疫苗接种中心啦，你哋人手上面系咪安排到噶咁多人？ 吃力噶，吃力都要做噶，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嚟噶嘛。 嗯， 咁人手咧最主要系打针嘅姑娘咧护士。我哋要分下護士啦，唔係淨係話姑娘咧，有好多男護士都會幫手嘅。咁就係喺社會裏面招募翻嚟，行之有效呢個機制，所以我哋相信我哋能夠應付得嚟。 OK， 好啊，唔該曬梁國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國玲咧就係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嚟㗎，咁其中咧喺將軍澳體育館嘅接種中心咧打伏必泰嘅，都係咧係佢呢一個嘅集團去營運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講到第三針，頭先唔同嘅一啲優先群組，包括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啦，一啲較高風險嘅感染人士嘅。 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超过八个月，不少已经打针的人士抗体水平开始下跌。特区政府昨天宣布，免疫力弱和较高感染风险的两类人士，例如癌症病人、60岁或以上长者、长期病患者等，听日起可以预约在下个礼拜四或之后接种第三剂疫苗。当局估计两类人士涉及186万人，目前买入的伏必泰只剩低170万剂，将会按需求再向药厂加订。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港府专家建议第三剂打伏必泰或者较科兴产生更好的免疫反应，政府会容许市民抽针。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消息话香港特区政府计划简化安心出行的界面，以及研究向未有智能电话的长者发放含有 NFC， 亦即是近距离无线通讯功能的卡，等长者出入的时候拍卡记录行踪，但要考虑或者引起的私隐隐患，暂时未有定案。长者协会就建议特区政府考虑利用八达通记录行踪，较方便长者。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新海滨三号商业地王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评审招标结果，寻日终于揭盅，恒基力压其余五个财团以508亿夺得，地价是打破全港卖地史的纪录，每方尺楼面地价大约31400多元，符合市场估值预期。由于采取双信封制招标，恒基无论在地价或者是设计组别当中都是最高分。有市场人士说，今次中标价属于合理水平，更值得关注是地皮成功卖出，反映发展商对后市抱有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水务署上星期在湾仔一个私人非住宅处所拿到的水样本，发现含铅量超出香港食水标准，是监测计划自从2017年来第一次发现水样本超标。有湾仔区议员批评水务署拒绝公开具体地点，亦都未有通报其他部门有关资料，希望下一次区议会大会邀请水务署回应原水事件。水务署说，知道检测结果之后，已经立即联络相关处所的负责人，要求他们通知大厦内所有用户，并且采取适当的预防和缓解措施。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 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被控港区国安法下分裂国家罪，以及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和两项洗黑钱罪名。钟汉林昨日在区域法院正式答辩的时候，承认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洗黑钱罪。他说：我认罪，我问心无愧。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随即是打断钟汉林，直言只能够表示认罪或者不认罪，千祈不要有任何政治宣言。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3号判刑，等候索取被告背景报告。信播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西九 Empress 视觉文化博物馆下星期五正式开幕，第一年公众免费入场。西九管理局宣布，明日起市民可以经网上预约参观，第一阶段将会开放预约头两星期的时段。Empress 会员和赞助人可以全年无限次参观，无需预约。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的社论说，接种新冠疫苗第三针的安排，市民最担心专家建议选用的伏必泰疫苗是否足够，对打第三针仍然没有具体时间表，现行接种疫苗的诱因是否适用都表达关注。社论说，政府和企业应该继续向雇员提供诱因，鼓励他们打第三针，有助本港加固保护屏障，比内地更有信心恢复通关。星岛的社论。 明报社评说，百几万合资格特定组别市民下星期四起可以免费打第三针，政府要做好的是打针配套。社评指，打针防疫是一场长期抗战，当局除了密切留意各地研究进展，及早张罗新一代疫苗，亦都要考虑将新冠疫苗接种变成一项恒常化、持久化的操作，部分社区接种中心可能需要长期存在。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死因庭仍然聆讯第一宗接种科兴新冠疫苗死亡的个案，当局寻日宣布下星期四开始为特定群组接种第三针，又计划将强制使用安心出行的措施扩展到所有 B 类食肆，随时有引发更大混乱。政论话，当局至今未有清楚解释种种的措施到底跟通关有何必然关系，一味含糊其辞，只会将民怨引向中央，弄巧成拙。东方的政论。 成报社论话，长者对于强制使用安心出行感到相当困惑。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昨日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政府有没有措施协助长者的时候，他竟然表示是1823，即是政府一线通。主持人追问有没有设专线，黄志光竟然说政府设有 WhatsApp 热线。社论指，长者已经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安心出行，要他们用 WhatsApp 求助，引证官员有几离地。成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但系有一宗面粉厂咧，大约喺三分钟前清理好啦，就系、是、一宗系近住面粉厂，咁呢一段嘅车龙咧就仲有噶，排到去九龙货仓后少少，近住宏天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咁重复多次啊，观塘绕道去油塘同埋东隧方向啦，分别一宗交通意外咧就喺几分钟前清理好，咁另外一宗就近住宏天广场快线啦，仲未清理好噶。咁呢一段嘅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前少少近住面粉厂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咧都系有车龙噶，排到去九龙货仓。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油塘同埋东隧方向，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啊，因为受一宗交通意外嘅影响，同埋较早前清理嘅意外影响，一段嘅车龙就喺九龙货仓。一段就在丽晶花园。在新界上水的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新运路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上水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新运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在电视台打滚了四十几年，好开心能够认识到一班曾经一起走过的艺人朋友。今次又有机会制作第二辑的一起走过，我当然会打开我的电话簿，再次碌卡邀请一班圈中的朋友上来细说他们的娱乐圈的起点。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瑜一起走过。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2021年11月4日，政府下周四起为合资格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疫苗。 钟汉林承认分裂国家及洗黑钱罪，押后求情获判刑。 恒地508亿夺中环新海滨用地，创本港历嚟最高地价。 Facebook 将关闭人脸识别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截至昨日咧，喺香港咧就大约有443万人咧已经打咗两针嘅新冠疫苗啦，占咗合资格人口咧就系大约65.9%嘅。第三针嘅安排，寻日都公布咗啦，有啲优先群组嘅，包括一啲嘅免疫力弱嘅人啊，一啲譬如癌症人士啦、晚期艾滋病人士啦、器官移植嘅人等等啦。另外都话系已经打咗两针科兴有较高感染风险嘅人士。已經打了兩針伏必泰，年滿18歲並且有較高感染風險人士，都是屬於叫優先群組的。剛才講到一些免疫力弱的人，究竟怎樣證明呢？要帶一些醫生證明，長期病患者都要帶醫生證明的，所以是應該先諮詢醫生的。另外長者方面，60歲或以上長者帶身份證就可以了。還有一些已經打了兩針科興但是不屬於免疫力弱又不是高風險人士，就說如果有特殊的原因，譬如好像要短期要去到海外一些高風險地方的話，都是可以带埋机票去接种中心，或者可以是酌情处理的。如果你是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啦，感染过的人就只是需要打针，但是跟医生可以商量一下是不是需要打第二针。如果是要打第二针，都要相隔第一针6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怎看第三针这个的安排呢？有林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喂， 你好你好。是啊，请讲。 是咁就琴日呢咪讲过係机场係分隔内地线同国际线嘅。 南华早报嘅报道嚟嘅呢个寻日。 咁我就係赞同嘅，因为我觉得呢而家嗰个内地个防控工作就做得几好啦。咁国际线嚟讲呢，而家新加坡嘅情况系咪好严重啊？ 我都要再了解一下先。不过睇报道嚟讲就应该係相对严重啲嘅，你如果比起内地嚟讲。 是因为国际线的话呢，我好话唔好听，你如果国泰嗰度晚晚机都有人舐嘢嘅，咁真係好危险㗎喎。如果你高风险地区呢，咁样就带晒啲病菌过嚟呢，但係佢而家内地情况唔同喎，佢防控工作做得好喎，咁我觉得呢个分隔嘅做法就係几好喎，我係赞成嘅。 這個可不可以達至到即係同內地傾翻通關嗰個嘅條件，會唔會都係行前咗一步咧？ 都係一個優勢咧，都係一個好嘅條件。總之佢 如果能夠做到早日通關的話，我都是贊成的。 OK， 好啊，唔該曬林生。咁啊，新加坡方面嗰個疫情咧，就見到話11月3號咧單日咧就係再多3635人感染新冠病毒嘅，咁啊比之前一日咧增加超過100人啦。呢個就係數字上面可以俾大家睇翻嘅。咁啊，另外仲有咧係陳先生打上嚟，早晨。 是啊，好在香港人呢对医疗都好啲嘅，但是你新加坡就揽炒就揽住一齐死嘅啫啲人。咁呢就其实呢就刚才阿斯洛文你自己都读啦，读嗰啲咩豁免咩读到我听到我都一头雾水。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香港人知医疗之耻呢，陈肇始只要做一样嘢啫。做一条热线。而呢条热线呢唔会得一个人两个人去听嘅解答嘅问题。而解答嗰啲人呢一定系要好熟悉。譬如话你喺边度有打啊？你诶边啲人可以豁免啊？咁即系询问。头先你读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即系好多系究竟系咪我系豁免嘅咧？我系60岁咧，我就一定系豁免嘅啦，即系可以打第三针嘅。 资料上比较复杂，你觉得？ 系啊， 有个查询热线好啲系嘛？ 你唔即系起码查询热线，你话我唔系好清楚嘅，我条热线嘅最紧要24小时。头嗰阵时候咧，起码唔好话得一两个，一条 team 嘅人。咁你問嗰陣時候咧，都可以問，譬如話邊度一打啊？譬如話點樣打啊？喂，打第三針啊？有咩可以豁免，或者邊度可以有得打嘅？即係可以係一個好詳細嘅詢問，而詢問諮詢嗰個人咧，係一定要熟悉嘅。 Okay.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老實講，我哋打究竟打科興啊，定打伏必泰啊，定喺邊度打？其實我唔係好明，我只要我哋嗰啲官員唔好離地，係貼翻地。咁你就知道市民需要啲乜嘢，究竟係點樣去做啊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嘅。不過頭先講到究竟打科興定係打伏必泰啦，第三針嚟講啦，見到政府都係話市民可以按個人意願去選擇嘅咁。不過陳生又提到另一個建議，係咪可以有啲嘅熱線更加清楚，有多啲人去解答唔同嘅疑問咧等等嘅咁。咁啊，繼續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D咧。對於第三針，聽日起可以預約啦，11月11日可以係最快接種第三針嘅。你點睇唔同嘅安排18723D1，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咧喺电话旁边又同我哋一齐倾。早晨，何柏良。 系早晨，苏乐文。 早晨啊，我想问一下啦，寻日政府公布咗第三针呢个接种安排啦，有啲特定人士，头先都讲咗好多噶啦，啲特定群组嘅人士可以下个礼拜四起咧免费打第三针。整体政府呢个安排点睇啊？ 嗱，其实个关键咧在于配套啦，你成个香港过去两年防疫。就到而家接种疫苗咧，成也配套，败也配套。咁最关键咧就係嗰个第三针咧就点去安排。咁我觉得个安排咧，政府可以主动啲出击啦。因为佢而家其实接种第三针嗰三类人士咧，我估计咧一般市民大众未必咁容易掌握得到。嗱，咁可以点样做咧？嗱，就首先帮大家计一计。呢啲合資格嘅人士先啦。咁我如果睇翻咧，就政府公布咗接種科興同埋伏必泰嗰啲嘅人數咁啊。咁60歲以上咧，呢個應該咧就係重點其中一個政府希望佢接種第三針嘅群組啦。咁如果60歲以上咧，就打完第二針，就超過6個月咧就。接種科興咧應該有32萬，咁伏必泰咧就有18萬。咁呢啲嘅人士咧，其實政府可以主動聯絡佢哋啦。咁其實你政府咧就去安排幫呢啲人士接種疫苗嘅時候咧，就喺嗰個收集資料聲明裏面咧，咁其中一個咧係獲得接種人士同意嘅咧，同意咗嘅啦已經。就係咧，你收集佢嘅資料，其實每個接種咗嘅人士有個電話號碼咁。你可以咧聯絡翻佢，就呢啲人士咧就而家政府建議你打第三針，咁咧就勤聯絡佢，就跟住佢幫佢安排咧。咁呢啲人士咧就會比較清楚咯。咁如果你唔係主動去到聯絡咧，你就靠而家政府嗰個網頁嘅宣傳咧，就市民未必掌握得話會好清楚啦。喺防疫嗰個角度啦，咁包括就同內地通關咧，其實。重點要接種嗰啲人咧，就係喺邊境裏面咧，就會接觸呢啲確診者嘅人士。咁機場啊、檢疫酒店啊、跨境貨車司機啦，咁呢啲嘅人咧，其實政府都知道佢哋喺邊度，亦都知道呢啲係咩人嘅。咁同樣咧，就都有數得計啦。咁所以呢啲人，我覺得咧，就呢啲嘅人市民咧，咁政府都係可以主動咧。 就安排一個便利他們的方法呢，就幫這些合乎資格的高暴露風險的人士全部去類接種。 今次另一個對於市民來說的疑問呢，可能就是究竟我是打回科興，如果本身之前打了兩針科興，還是打復必泰呢？因為政府的說法就是我可以，市民可以按個人的意願去選擇的。見到之前有一些專家都提到就相對建議復必泰多一點，你自己又怎樣看呢？作為市民應該怎樣選擇可以清晰一點呢？ 如果你話市民嚟問我哋醫生咁啊，咁醫生只可以睇嗰、那個科學上邊有嘅數據啦。咁首先講安全啦，咁你話好啦，第三針就你接種科興或者復必泰，咁無論你之前接種嘅歷史係打邊種疫苗咁啊，安全都係冇問題嘅。咁其實第三針咧喺全球好多國家，即係呢啲叫高收入國家啊、中收入國家，甚至乎部分低收入嗰啲國家地區都已經開始接種第三針噶啦。咁所以無論咧就你去揀就科興或者復必泰咧，安全上邊咧就都係冇問題，係好安全嘅。嗱，咁就住嗰個嘅成效啊，咁無論喺現實世界或者三期臨床研究已經有嘅資料咧。咁好清楚咧，你第三針你揀去接種復必泰咧，嗰、那個抗體水平咧係高好多嘅，咁、那個保障亦都係高好多。咁呢個就係嗰個科學嗰方面嘅資訊啦。嗱、咁有部分嘅市民咁，譬如係佢自己就喺明白呢啲嘅情況下邊啦。咁如果佢選擇接種科興，咁佢對科興比較有信心啲，因為佢嗰個平台咧就同流感疫苗基本上係一樣，都係免疫疫苗。咁一市民有個選擇，咁佢知情情況下邊咧，咁佢選擇揀第三針打科興咁啊，咁呢個我哋應該尊重翻市民嗰個選擇嘅權利咯。咁接種科興同樣都可以提供到加強嘅保障呢個效果。 而家即係除咗本地打之外咧，可能有啲人之前咧海外係打咗，譬如阿斯利康啊、阿斯利康牛津啊嗰啲或者強生疫苗啦。如果佢哋都係屬於叫高風險群組，例如佢係60歲或者以上長者嘅，咁呢一類其實係應唔應該打第三針咧？ 呢啲人數我相信係比較少嘅。咁呢個涉及政府嘅安排啦。咁呢少數嘅人士咧，咁佢哋如果係喺外國嘅情況下邊咧，咁第一、第二針可能都接種唔同嘅疫苗，或者涉及啲疫苗咧喺香港係冇接種嘅。咁喺海外部分地方咧，其實如果佢係第二針計起咧，就接種時間超過6個月咧，咁都係已經開始建議佢哋咧就接種第三針噶啦。咁要睇翻政府琴日嗰個嘅公佈咧，咁佢而家開展咧就接納你去接種第三針登記嗰啲嘅人員咧，似乎就唔包括呢個組別啦。 昨日咧政府讲一条数嘅，包括伏必泰咧就话有大约系170万剂嘅存货啦，咁合资格打第三针呢啲优先群组咧186万人嘅，咁大家都会睇到啦，可能会唔会嗰个嘅针未必够咧？咁政府有个讲法就话，即系有啲人都要隔6个月先打嘅，未必系即时系呢186万人咧就系即刻打到嘅咁样。咁但系咧有啲见到政府嘅讲法亦都提到话会同药厂去沟通啦、补买啦，如果有需要嘅话咁。你自己點睇呢個講法咧？或者睇翻而家全球嗰個嘅打第三針嗰個情況，有冇需要更加加快去傾咧？又 香港嗰個疫苗，你話到底夠唔夠咧？咁呢個有一啲互惠因果嘅關係。咁如果你話睇翻符合條件接種第三針嘅市民啦，咁如果咧大家所有人都去到接種咧，咁你186万咧肯定係唔夠。咁如果你符合條件嗰啲人就個反應係比較差嘅，好少人去到接種嘅。咁你186万針嘅復必泰咧，咁你喺可見嘅未來3个月6个月咧，應該係嗰個使用上邊咧就唔會出現有缺貨嘅情況。嗱，如果我哋宏觀啲睇咧，就第三針啊，咁其實你無論接種科興或者復必泰啊，咁都幾清楚噶啦。咁咧就可以話18岁以上嘅人士咧，所有人都要打第三針噶啦。咁亦都你睇翻，就算喺亞洲咁，新加坡咁，佢哋而家就30岁以上嘅國民咧，咁佢哋都已經係開展緊幫佢哋打第三針。咁你睇翻喺內地咁接種科興或者苗苗疫苗啦，就18岁以上嘅人士咧，咁佢都全部鼓勵佢哋打第三針。咁如果你係接種2针疫苗咧，咁其實都越嚟越多資料顯示咧， 係未夠嘅。咁如果係一啲佢本身60歲以上啦，咁世界衞生組織其實都好清楚講咗㗎啦。咁不論個長期病患，如果係60歲以上咧，你係叫打三針咧，先至算為基本完成嗰個嘅接種。咁所以我覺得就關於疫苗，就未來我哋嗰一年就嗰個部署會係點樣咧？咁係18歲以上全部人都。稍後的時間全部需要接種呢，這個整體宏觀的路線圖呢就可以早啲俾市民睇到囉。即如果你係太過近，就好比較短視少少咁樣去到俾市民睇嗰個接種呢，咁變咗市民呢就去選擇嘅時候呢，有時未必可以完全配合到政府嘅安排囉。 但如果要真係要買即因應有個目標啦，又要再買多啲嘅疫苗嘅時候呢，係咪應該買返原本嗰一代疫苗，定係睇第二代呢？而家嗰個進展又係點樣呢？你了解到 其實這個呢就純粹是看你跟那個藥廠怎麼去傾談的嘛。咁你其實香港在最早我哋訂購疫苗的時候，咁而家講緊第一代啦。咁你去訂購的時候，咁嗰啲疫苗咧就仲係做緊臨床研究嘅。咁所以你去翻今天你要同藥廠去到傾談嗰個合約。同樣都是相同的原則啦。咁你譬如以伏必泰為例啊，咁佢哋其實已經第二代嘅疫苗咧，8月開始咗個臨床研究嘅。咁藥廠亦都公布咗咧，就預計喺今年第四季啦，咁有機會係呢個月或者係下個月咧，佢哋就會公布第二代疫苗嗰個臨床結果。咁如果你睇翻佢第一代疫苗嗰個嘅成效啊，咁我自己預計第二代嗰個疫苗成效上邊咧，就差唔多都肯定咧。是會比第一代疫苗更加好的。那就住個疫苗設計啊、平台啊，咁同埋裏面嘅成分咧，大致上邊嚟講咧，同第一代咧係完全冇分別嘅。咁所以咧就預期裏面咧，第二代嘅疫苗咧就唔會同第一代疫苗咧喺安全性上邊咧有任何嘅分別咯。 好快問一問啦，埋阿何柏良啦。尋日南華早報咧引述消息就話咧，嚟緊可能香港國際機場咧都會將會分隔管理咧嚟自內地同埋其他地點嗰啲乘客啊，嗰啲旅客啊，喺風險上呢、這個點睇呢個安排啊？ 其實呢個一早應該做噶啦，你其實內地佢就住國際航班同內陸航班即係高風險低風險呢啲咧，就佢哋分開咗都好長嘅時間。你其實嗰背後嘅原則咧，就係減少出現呢啲交叉污染嘅機會，特別 Delta 變種病毒有機會經空氣傳染。 所以即係而家呢一個做埋嘅話，同內地通翻關係咪即係更加安全咧？喺個條件上面， 內地會比較放心一啲。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你機場檢疫酒店、跨境司機咧，全部人咧就完成接種第三針，加埋咧就你會參與去到免檢疫通關呢啲人士咧，如果係符合條件，都完成第三針接種咧，咁呢啲咧先至會令到內地係最安心。咁暫時嚟講，可能嗰個優先次序個安排啦，就政府未曾有安排。呢啲跨境人士接種第三針咧，咁呢個我覺得政府應該盡快去到睇下點樣去到跟翻。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为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当中包括免疫力弱的人士。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由于他们免疫力弱，打头两剂疫苗未必起到抗体，所以有需要在接种第二剂至少四个星期之后打第三针。刘家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人士，例如是癌症的患者或者是需要洗血人士，会经常回到医管局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可以向医生领取证明书，在打完第二针的四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打第三针。营运将军澳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在同一个节目说，现在他营运的中心每日只是接种几百针，而政府当初希望中心可以每日接种到3000针，所以如果接种人数增加，他们亦都可以应付。

推佢出嚟飲下茶，之後就翻入去老人院。我諗咧，可能真係好多人打。 即放寬多啲打針之後一啲嘅條件就更加好。 係啊，冇錯啊，因為既然你打針，你都唔可以出嚟，嗰啲老人家何必要打咧？而家嗰啲即係家長嘅心，即係嗰啲 家屬、 即係後人嗰啲心態就咁啦、 你自己有冇即係親人啊，或者朋友係 有啊？我就係有咁嘅情形啊！嗱，我哋就打曬噶啦，即係諗住啦。OK 啊，如果打曬，如果長者都打埋，可以同佢哋出嚟啊，飲下茶啊嘛。因為而家疫情關係咧，就係、是、咧老人院嗰啲唔係隨便可以俾你入去嘅，即係探病啊嘛，係、咪？ 明白，好啊，唔該曬李生，講到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打咗針之後更加多啲即係一啲條件可以鬆翻綁啦，咁啊見到咧，而家八十歲以上打齊兩針嘅疫苗嘅接種率咧，就係、是、有14.76%嘅。70至79歲呢一班長者啦，打齊兩針嘅接種率咧就係40.9%。咁有關於喺一啲院舍方面啊，社署日前就講啊，截至10月25日，全港咧大概係15%嘅院舍嘅院友咧係接種咗最少一支嘅疫苗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嘅題目啊，屯門區議會咧之前就討論到有關於屯門南延線嘅初步設計方案，即係由而家嘅屯門站啦。就是向南延長大概2.4公里，現在就說是會用一個高架橋的形式向南延伸去到屯門碼頭附近，會有一個叫屯門南站，同時在現在的屯門站和剛剛講的屯門南站之間會途經一個叫做第16區站，暫時應該是未有名字，這個位置正正就是屯門游泳池的位置來的，也都講到起呢一個嘅屯門南延線啦，需要拆卸同埋重置一啲嘅地方，包括頭先講到嘅屯門游泳池啦、海皇路公園啦等等一啲嘅社區設施嘅。整體呢一條線你又點睇咧？會唔會有啲區內居民都關心咧？1872321成個走線又如何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有屯門區議員係月湖選區嘅，係黃鴻銘，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黄浩明。头先讲到呢一个嘅走线设计咧，就系路政署同埋港铁交嚟嘅一个向区议会交嚟嘅一个初步设计啦。咁点睇佢哋最新呢一个嘅设计咧？同埋港铁嗰日好似系咪都有出席个区议会个会议啊？有冇点讲嘅呢个？ 系咁嗰日港铁都有出席嘅。咁同埋佢今次都比之前一年啦做得比较好嘅，因为上一年咧我哋就有啲惊讶嘅就系因为我哋全部区议员啦，尤其是我哋当区嗰几位区议员咧，就喺上网睇新闻嘅时候先发现有个咁嘅走线方案嘅。喺上年年初嘅时候，咁之后港铁先上嚟区议会度交代啦。咁但系跟住之后嗰几次嘅上大会嘅文件之前啦，咁其实港铁都会预先同我哋开一次内会，同我哋交代咗啲相关嘅情况嘅。咁所以就呢一方面啦，咁虽然有啲同事咧都仍然系会批评港铁，就系话喂你上有一次就上新聞我哋先睇到，咁但其實之前都有改善嘅，即係喺個溝通方面。咁呢度我都想提一提翻嘅。 Okay. 我想知具體今次你哋對成個走線或者一啲區內居民有冇啲咩意見咧？又 嗱咁樣嘅，其實佢嗰個南延線啦，就喺2014年嘅時候已經係有提出過，就正常咧就嗰陣時預期就2022年咧就通車噶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先開始就有個初步方案啦。咁同埋而家最大嗰個同以前最大嘅分別咧，就係而家多咗個16區站啦。咁同埋而家南延到過嚟屯門碼頭嘅時候咧，究竟佢會唔會好影響到成個社區生態？我哋都要再睇一睇嘅，因為本身屯門碼頭站嗰個範圍咧，其實成個都係一個比較寧靜啲嘅住宅區啦。咁兩睇啦，即係一方面你有條鐵路走到落嚟屯門碼頭，咁當然係會方便咗一啲街坊去翻工啊，或者出入市區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啦，佢本身都係一個寧靜啲嘅住宅區啦，咁而可能都有好多嘅街坊都係睇中咗呢個區就係比較寧靜，自成一角嘅時候先搬入嚟。咁而家無端多條鐵路嘅時候，其實最重要嗰一樣嘢，同埋最多街坊擔心嘅都係究竟會唔會影響咗個社區生態，就好似當年嗰、那個港島南延線咧落到去海怡半島嘅時候，咁都發現，好似會少咗啲小鋪、就變咗多咗啲名牌鋪咁、樣，咁呢啲都會係街坊擔心嘅嘢嚟嘅。 我見今次話好似暫時就話以一個高架橋嘅形式啦，咁亦都應該睇個走線咧，就經過一啲幾個屋苑嘅都好。你哋有冇話擔心可能啦？即係對於居民嚟講，會唔會個鐵路好近啊？或者呢一類似嘅意見咧，針對呢一個走線嚟講？ 絕對會嘅。咁就唔講十六區住啦。咁先講屯門南延站，即係屯門南站嗰度咧。咁佢咧而家個選址就喺湖景路。咁就其實嗰條湖景路就唔係話真係好闊嘅，一條四線行車嘅馬路啦。咁而兩邊咧就有居屋屋苑啦，又有湖景村啦。咁同埋喺正嗰個起站嗰個範圍度咧。正正兩邊咧都有兩間小學喺度嘅，咁就都會擔心究竟佢起嘅時候啦，會唔會第一就噪音問題影響到居民生活質素啦？第二就係我都聽到有小學校長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意見，就係擔心會影響到學童上課嘅。 嗯，我見又話重置啲設施呢個大唔大影響咧？譬如泳池啊嗰啲咁。 嗱，而家個泳池十六區就會再搬過去高爾夫球場啦。咁、但係而家暫時都未聽到港鐵嗰邊有個好確實嘅重置方案，究竟係會拆會起咗個新嘅泳池先再拆卸舊泳池啊，定係會分階段落成去減少嗰個對社區嘅影響啊？因為可能有啲水運會啊，或者有啲練水嘅人啊，或者真係落去嬉戲嘅人，咁都會受影響嘅。咁另一樣嘢我哋都留意到咧，就係嗰個新嘅泳池安排咧，就反而少咗個副池嘅。咁雖然個水嘅面積應該係差不多嘅，咁但係就少咗個副池，咁呢個都會影響到日後去練習啦。咁而嗰、那個游泳總會嗰邊咧，其實之前都有同我哋反映過啦，就係、是、如果佢而家 propose 就係話佢建議就係話嗰個出嗰、那個座位咧係會增加到800個到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多標準嘅泳池啦，都可能已經講緊1000至1500個位啊，咁、okay. 呢啲都係需要佢哋再研究嘅。 好啊，唔該曬阿黃鴻銘，多謝你。黃鴻銘咧就係屯門區議員，係月湖選區嘅。有李先生打上嚟想講下屯門方面係嘛？早晨， 係早晨， 早晨李先生請講， 係。冇啊！我就關於知道咧，就係、是、嗰個港鐵咧就會伸展到去屯門南啦。咁、而嗰個站咧就應該喺正嗰個居屋，即係兆禧苑同埋嗰個湖景村嗰度嘅。 冇錯， 係。咁就我本身咧就係、是、住喺兆禧苑嗰個範圍嘅。咁、就我係亦知道咧，佢係用架空嗰個情況啦。咁其實都係擴張翻咧，就係話嗰個嗰、那個設施嗰方面咧，嗰、那個會唔會做到嗰、那個即係人流比較多咗，因為呢度咧就比較寧靜啲。咁、到時嚟講咧，可能咧就嗰個地方嗰個人咧就會多咗範圍，即係好多個都係搭西鐵啊，或者轉去其他市區工作啊，或者上班咁樣嘅。 但本身嗰度附近，譬如十六區站啊，或者屯門南站都係咪嚟緊都有啲即係房屋大型嘅公營房屋項目會落成㗎啦？即係本身都可能會人多㗎咯，係咪咧？ 其實基本上我哋呢邊咧就係、是、即係如果講係屯門南站咧。原則上咧就已經係嗰啲兩邊已經起曬啲公共房屋，同埋有一個警察宿舍咁樣嘅。咁而嗰、那個所謂十六區即係泳池嗰邊咧，所睇個位置應該係有好大嘅空間咧，再會起多啲 樓啦， 即係嗰啲住宅係啊。咁其實擴張翻都係一定將來嚟講會呢度越嚟越多人啦，同埋咧就真係要需要港鐵，因為咧其實目前喺屯門南碼頭呢邊咧，個巴士線真係唔係好足夠，經常咧要去到屯門轉車站嗰度咧，再轉其他車咧去其他嘅市區，或者新界咁樣咯。 明白，關注到都係交通負擔個問題，同埋個區本身靜啲，會唔會有影響咧？咁呢個李先生嘅睇法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張鳳平。 所謂自婚。英文叫做 self-marriage， 指的是自己和自己结婚，新人的身边不会企住另一半。这种风气已经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兴起，香港还未见流行。网络上已推出单身人士两日的自婚套装设计，包括礼服、捧花、化妆、豪华轿车接送，以及一本纪念的相簿， 费用大约是$2,500。 一个经营自分的网站在它首页这样形容自分原则，自分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仪式，象征着一个人成为整体，自我信任、负责并解放，从自身寻求爱的源头。这个是一种转化的仪式，宣告内心真正的你，让大家知道你已经准备好活出所有内在的潜能。 这个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单身人士成为真我，自我表达而且独立自主。这个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世界各地正在纷纷出现这种改变，而这种改变已影响大家在日常生活，要重新思考新的社会和人际的功能。当家庭的重要性减低，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已经是婚姻和生育以外的志向，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后物质主义时期。 而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的《单身年代：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却不会孤单》这本书，正正是对后物质主义时期抽丝剥茧，探索独立自由的新价值，如何增加单身人士的福祉。因为婚姻的去制度化，展现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焦点转移，个人选择和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增加，让单身人士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现时单身人士是全世界成长最快速的族群，如果想了解单身的好处，改变对单身的刻板印象，不妨看一看这本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单身年代：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却不会孤单》，作者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一个国际议题，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嗰度举行，全球超过100个领袖在星期一就发表联合声明，承诺2030年之前停止以及扭转森林流失和土地退化的情况。这个承诺究竟对于气候变化有多大关系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有中大环境政策与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黎玉科，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刘芳，讲下先，点睇呢一个嘅协定有几突破性或者标志性咧？又 我谂今次呢个巴黎协定，即系比较大意义，因为都比较多国际上唔同嘅国家都去即系同意为咗即系气候变化而进行呢个减排咁。咁因为呢个我哋睇翻之前例如京都协议入边啦，其实好多国家例如美国佢哋都唔肯去签订。咁但系即系今次见到，其实好多国家都见到气候变化嗰个重要性，其实都肯迈出第一步。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第一个即系好好嘅标志嚟嘅。 嗯，而且即系讲到话即系停止啦，2030年底之前停止森林去砍伐佢啦，对于成个气候变化帮咗几多咧？ 其实个帮助就一定会有嘅，因为其实森林对于气候变化嚟讲都有好多重要嘅功能啦。咁譬如话即系森林可以帮我哋调节到喺大气入边嗰个二氧化碳嘅浓度啦，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温室气体啦。咁其实因为当我哋一路排放二氧化碳嘅时候，其实就可以亦都会造成一个好似施肥咁样嘅现象，即系令到我哋啲树会生得更加快。咁当啲树其实生得更加快嘅时候咧，又可以帮我哋吸收翻即系嗰个二氧化碳，咁帮我哋维持翻嗰个二氧化碳嘅平衡。咁所以譬如就呢个角度嚟睇啦，其实即系当如果我哋有热带雨林喺度嘅时候，咁其实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调节气候变化嘅影响。另外其实喺我哋好多大嘅地方啦，咁好似马来西亚、印尼啲地方啊，其实佢哋呢啲嘅热带雨林当中咧，亦都系生长咗一啲我哋叫做泥炭地嘅地方。咁即系话其实佢嗰个土壤入边嗰个碳含量咧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當如果我哋即係去即係砍伐咗個森林，將嗰啲水排走咗，咁其實亦都會加速咗個土壤嗰個碳嘅流失啦。咁其實呢啲碳經過細菌嘅作用，就會排放翻去大氣入邊成為温室氣體。咁所以其實當我哋如果可以停止到呢啲森林嘅砍伐，其實就可以對於氣候變化有一個絕對正面嘅影響嘅。 因为我就见而家成日都讲一个目标，就是巴黎协定个目标咧，就系话即系将地球嘅升温嗰个控制喺 1.5 度以内嗰个目标咧。其实今次呢个协定，你觉得帮到几多咧？同埋大家就会关注啦，去到2030年底先至停晒，会唔会太迟咧？咁 是其实即系呢个嘅指标啦，即系由巴黎协定嘅时候提起啦。咁其实即、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就我哋将我哋嗰、那个全球嘅平均温度就系降到系即系我哋喺工业革命之后唔会高过嗰个水平嘅2度啦。咁、如果再即系一个进取啲嘢，就可能或者去到1.5度啦。咁呢个就系基于即系我哋个假设，就希望喺呢个温度上升之下，其实我哋即系仲能够系做到啲嘢。即係唔會有啲不可逆轉、好惡化嘅影響嘅。咁但係其實我哋要達到呢個目標啦，其實都唔容易做得到，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即係從工業革命至到而家，其實已經排放咗好多嘅二氧化碳，令到地球升温嘅。咁其實我哋要達至到即係話唔可以高過 1.5 度呢個水平啦。其實我哋即係有一個可以碳排放嘅一個最高嘅限額啦。其實我哋而家已經用咗嗰個限額大概已三分之二啦。咁所以我哋只有好少嘅空間，即係能夠令到我哋個温度唔會再上升到呢一個咁樣嘅水平。其實如果睇翻我哋即係而家各國佢哋嗰個嘅即係佢哋即係自己擬定咗嘅一個嘅貢獻嘅排放率啦。其實就算每個國家做到佢哋嘅目標，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我哋都未必能夠真係可以去達到1.5度或者2度升温呢一個指標。其實好有機會我哋會係超過咗呢一個咁嘅水平。 所以你覺得10年要達到呢一個停曬砍伐樹木嘅呢一個協定，其實易唔易做到啊？10年會唔會好似啲環保團體咁講太長咧？定係其實都考慮到一啲發展中國家的確係需要10年嘅空間？ 係其實我哋係當然即係話你話減碳排放是越早越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因為頭先講一路排放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貢獻緊去全球暖化。咁其實但係當我哋即係考慮到好多嘅呢啲嘅森林，尤其是喺熱帶地區，可能係頭先講印尼啊、馬來西亞或者巴西亞馬遜啊，其實呢啲都係好多即係經濟活動進行緊，因而造成一個森林砍伐嘅。咁譬如我哋會起一啲嘅種一啲油棕樹啊，或者斬啲森林種大豆啊。咁所以其實呢啲對於嗰啲國家嘅經濟嚟講都係好重要。咁所以你話一下子突然之間即係要停止曬所有嘅砍伐，我諗對於個國家呢啲國家嚟講啦，都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啦。咁同埋即係話，如果我哋要達至嗰、那個即係巴黎協定嘅目標啦，其實即係單單就算我哋完全停止曬森林砍伐，亦都未必真係能夠可以就做到嗰個目標。因為我哋要考慮翻，其實大部分嗰個碳排放啦，其實係因為我哋即係燃燒化石燃料而造成嘅。咁其實我哋一年嚟講，全球啦排放大概都有成350億公噸嘅二氧化碳。咁而全球所有陸地嘅森林啦、生態系統啦，其實佢只能夠吸到大概100億公噸嘅啫。 OK， 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排放係比起森林吸收到嘅係高出差唔多成有3倍咁多。 最後一分鐘度，好快想講下，即係如果喺香港嚟講啦，如果呢、這個即係減排未能夠成功嘅時候，對於香港要面對極端嘅氣候。最大的問題是否都是海平面上升或者是哪些情況？ 沒錯，最主要我們要面對的時候，除了我們講氣候變化的緩解，其實也都是在看怎樣適應來緊氣候變化的挑戰。因為我們看到其實氣候變化已經是一個即發生的事，也不能夠完全避免到。例如我們即溫度一路上升的時候，譬如我們是一些即係啲老人家啊，佢哋點樣面對呢個情況咧？可能我哋個疾病嘅發生率會高咗啦。 好， 咁另外都係透過即係因為譬如話有風暴潮啊，呢啲都會對於我哋即係去面對一啲基建嘅時候，都需要考慮到呢個設計 啦。好啊，唔該曬黎玉科，多謝你。黎玉科就係中大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嚟嘅。千禧年代，聽日再同大家見面。